欢迎收听二 D 日记 Daily Diary。今天是2021年的5月3号，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路不平，何以平天下？ 乳不巨，何以聚人心？ 所以，我们今天到底是要聊路，还是要聊乳？ 我们聊路啊！ 听到聊路。就有人把它关掉了，想哈想要听聊乳， 他们就是裤子都脱一半了。 好啦，今天真的是要认真聊，就是非常非常生活化的一个话题，不是要巨乳，是要聊就是路，因为我们这一集是要聊路平， 因为就是最近就是下雨天嘛，就开哦天啊，刚下天空杯，我们最近就是开始真的有稍稍的有降一点雨了， 对， 但是我们 天降甘霖，天气很凉， 甘霖凉。我刚刚应该发音有标准对吧？我 有甘霖凉 凉， 对。好，因为最近天降甘霖，所以因为下雨天会天雨路滑。 对，而且你知道平常就是路，就是你没有下雨的时候，哎，你其实真的也是还是会觉得就是骑起来就是会 KK， 对，会 clock clock clock clock clock， 所以就是因为碍于我跟 Peggy 两个人都是机车族。就是都是骑摩托车的人，然后就想说，嗯，来聊一下，就是路面的状况，听起来很像是置入什么柏油路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而且还有就是，它有另外一点，就是那么特别有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就是之前就是其实在去年好像在上一任市长的时候，其实他们其实高雄就一直被在一直在持续进行这些路平的专案。 嗯哼。 对， 有哦， 有有有，其实路平的专案其实全国都在推 哦。 对， 是我太不关心，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骑都一样，都是考了考了考了考了考了， 然后 超不平， 不是都以为就是在玩那个超级玛丽，就是你知道骑起呜，有没有有没有？就是你当骑很快的时候，然后就哇哦， 就是你买的饮料你要绑好，因为有可能一个窟窿，那杯饮料是 请土地整袋整袋 请土地公喝， 对，就是撒大地这样子， 没错， 对啊，而且那种一直这样窟窿窟窿窟窿，哎，然后胸不平的人也是很困扰，我们也是很慌。 应该觉得很喘吧？你 我们应该会造成对向车子有车祸频传。 你会不会就是骑到目的地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晕车？ 没有，我就觉得胸口有点痛， 好可怕！好啦，除了这个天雨路滑之外，其实最近这几年有很多族群的人也相当的有感，就是外送族群的人，包含像是Foodpanda 或者是。 国民男友啊， 对，国民男友是谁？ 吴伯义、 吴玉超。 Who are you？ 就是外送的人员，或者是各个店家的外送的人员，都非常非常的有感。 对啊，而且你自己不是也是吗？ 对，因为我开那个饮料店春芳号， 对， 前后先安静，春芳号，好，对。 然后，而且那个男子。土库二店 对 要开幕咯， 是有可能在下个礼拜正式开幕。啊，就是自己店家外送的时候也很有感觉，因为我就先分享好了，我就曾经呢，因为我们有纸杯跟塑胶杯嘛，然后我们就是客人点了13杯饮料，然后我们一个袋子可以装6杯，那为了帮客人省1块钱，我们就只用， 就是店家很抠，不愿意多花一块钱。 没有客人有花钱买袋子，因为现在都要花钱买，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就用了让因为13杯，我就用2个袋子就好啦。 对 对、啊， 那另外一杯 嘞，多出一杯我就把它塞在放在中间，屁啦，放在中间，然后送去给客人的时候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送去给客人， 然后嘞， 那客人就不要那一杯 啊， 他说因为那一杯挤到，可是没有破。 哦，我懂我懂，就是 旁边容易挤到， 你这样子是有点破，就是有点损呐、啊，就是凹损。 对，但没有破，那他就说他不要，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先干掉， 我就先干了。 就是那个也是道路的，我觉得多多少有一些是可能压到或者是道路的问题，所以就会造成就是现在我就是不想帮客人省那一块钱。因为为了那1块钱，我们还要多跑一趟，这样子，对，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但是你自己这样子，你在外送的那个途中，你不觉得就是 路面你不觉得骑起来就是还是会有点 KK 吗？你对于路面的状况你都没有在注意吗？还是你都在听二 D？ 没有，因为我都觉得很 K 啊，所以我就觉得。 所以你都慢慢骑吗？ 没有啊，我时速是五六十算很快吗？ 我常常都是那种，哎，你还在电台楼下，然后下一秒你已经在博爱路。 不是，对啊，因为我都骑五六十速，我觉得还好。可是我就是。我觉得路况还是有差啦，因为有什么水沟盖啊，然后有什么窟窿啊什么的，反正我就觉得对于骑摩托车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 对， 而且其实这阵子其实在自从上任市长然后到这任市长，其实高雄就是一直都持续那个铺路的路评专案，其实一直都没有停过，就是一直就是一直都在进行。嗯，那你看像我们公司前阵子就是我们的公司的民族路上，有没有前阵子就是也在铺路，然后 你说我们下班之后发现突然无法过马路那几天吗？ 对， 对，就是下班已经加班到很晚了，然后你要过一个马路去牵车，明明就是五十秒的距离， 对，然后绕一个超长， 而且已经加班到那个十一点就已经够闷了，然后你要就是你看最远的距离就是车子在你面前，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立即骑回家。 来，我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地理的状况啊。我们公司港都电台是在民族路上，然后我们公司下楼到一楼正对面就是路冲，就是热河一街。 对， 然后还有两条斑马线。可是呢，那两天，那不止两天，快一个礼拜的时间，我跟 Peggy 下去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两条斑马线上面都停工程车，然后他就问我说什么意思，我就说他就是在施工这样。然后因为我的车都习惯停靠电台这边，然后廖小姐她都习惯停对向车道，然后 我要走伸展台啊， 对，catwalk， 然后。我跟你讲，衰的还不是这样，他就是在铺路的时候，他走过去发现他车被拖掉。对吧，我记得没错吧。 对，还那一天。 对啊，然后我已经绕了一圈了，然后他好不容易。 他已经快到家。 对，他好不容易绕了一圈走那个圆环，就是走台步走到他的摩托车那边，发现摩托车不见，地上只写了几个白字，然后他的车就被拖掉了。对，所以这是他最有感的，所以铺路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最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就要立刻开一集是跑轰他这样。因为被拖掉很不开心。 然后另外其实除了因为加上最近那个春芳男子徒步店要开，我就常就是两边跑。你知道我觉得我个人比较有感的地方是过了就是出了电台这个范围之后，到中间有人物到男子那个路段，那个路极度不平。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极度，你下次可以挑战看看。 有啊，我骑过啊，就是说男子百慕达， 对对对， 民族路 之前，就是民族路到百慕达三角洲的中间，路极度不平，不平到炸裂，就是我都要闪来闪去。 有比我的还立体？ 也没有，你略胜一筹。 谢谢大家。 这个是我最有感的路段，就是我觉得天哪，每次都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那种。就是膀胱好痛哦！ 哎，那真的是有三级的人不能起耶。 而且我跟你讲，憋尿的时候最讨厌遇到窟窿，因为一遇到窟窿，你就觉得就是你的脚就是夹这样子，我就觉得好痛苦。所以我个人最有感的地方是的路段是这边，你最有感的路段是哪里？ 其实我很多路段都很有感耶， 因为太常骑摩托车了。 对，因为太常骑了，然后而且就是你要穿梭在那个城市中这样，那。其实我觉得不管大路小路其实真的都有，而且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个人啊比较困惑的一点是，就是明明那个路哦是新铺好的，我跟你说你一定可以看到它新铺好，然后它还是一样很平整，可是我比较疑惑的是他们既然路面会有高低差，新的跟旧的会有中间会有高低差，然后还有就是你骑一骑它还是会有水沟盖在中间，你还是会很问号 诶。你知道为什么水沟盖无法帮你解答，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高低差吗？ 为什么会有高低差？ 新铺的跟旧的为什么会有高低差？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新的压压压压到最后会平掉。 我跟你说就是对，可是你知道我自己我朋友也跟我讲说，就是他们这样，他们会觉得说你这样压压就会有，就是会有那个，就会把它压平，对不对？ 对。 可是重点是，你阿姆是修港哎，那个就是中安路那个附近那边，因为中山路那边，中山路比较靠尾端一点，他们那边是因为有大卡车，所以你知道 它们的重量就会比较重，所以你比较有机会就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去把它压平。可是重点是我们一般只是一般的机车道，你要怎么样去，你要压多久，压十年、 我说到这个，我上次很久之前看到那个日本人在铺路，他是新的跟旧的是一样平诶、欸。 对，那就是工法的问题啊，你懂吗？还有那个原料， 听到没有啦？ 啊，等一下，我们会不会有那种砂石伤？我们听一下。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不是砂石伤的问题，那个是工人的问题。Peggy 说的， 乱讲、啊，大家不要推给我。 对 对，所以说就是真的会有点困惑，就是。怎么会就是铺完，可是因为它铺完我们会期待它是一条很平整的道路，因为就是我们都要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或者是到达下一个目的地，所以路平真的说实在的它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就会你降那么一点点，其实它真的就可以减少很多就是车祸或者是你自行就是自己自摔的那个状况就会发生，就会减少很多。 你知道有时候赶时间的时候遇到一个窟窿，你的龙头只要没有抓紧整个会喷出去耶、欸， 对， 就像上礼拜我要去男子的时候，然后飘着雨，然后我就骑到某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大家就停下来。我前面十公尺的地方有一个身高大概173，体重大概快100公斤的男生。我没有任何的意思，只是我看到这个画面，我阐述给你们听。我有跟 Peggy 说，我有跟 Peggy 说过，他好像是自摔，然后我就看他一个人从。站就是在他摩托车旁边，他已经站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前面有摔倒，只是我判断他应该摔倒，因为他就是伸手把他前面的摩托车的盖子要 hop 登起，就是好像乐扣要扣回去， 对， 结果他只能用右手扣，他左手好像有受伤，就是有点垂垂的，没办法用力。于是乎呢，他就用右手扣扣扣扣，然后好不容易要扣完了，他扣上去， 但是他的右手， 他 的 左 手还是一直在那 边是亏 欠，海 对，就是俗称的亏欠那一种。然后好不容易扣完，快要扣完了，他整片又掉下来。然后这时候天空飘起了雨，而且越来越大，然后他好像就是。 车上还有文件， 对，脚踏垫那边好像放重要的文件，就牛皮纸袋跟一些东西，这样跟一些输出的东西，然后就用右手拿起他输出的文件，然后他用他魁魁的左手要掀开那个坐垫，但是他没办法施力， 因为很痛， 对，因为很痛，他就用左手要去翻那个 坐垫 盖子，然后他没办法出力，他只好把文件夹在腋下，然后用右手打开文件，然后那个摩托车盖又慢慢好像又快掉下来，他必须要立刻用右手再把文件再把它放进去，然后这时候雨越飘越大，然后那个我看到这边的时候就差不多快要倒数了，这样就是快要绿灯了，这样。然后我就绿灯之后，我就骑得很缓慢，然后看着他，就是在后照镜看着他，他就缓缓的，就是 用坐上摩托车 ，然后前面那一片 这也就算了，重点是 他前面还那一片还就是跳跳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怜， 很像风中残烛。 然后我在想说，他可能是为了抢黄灯带转，然后自摔，整个摔出去。然后我要骑的时候，我还。非常有侦探精神，我还看他旁边那根柱子有没有就是破损，因为如果破损，就是强烈怀疑他是自撞。可是因为他看起来好像没怎么样，就只有他摩托车前面的盖子就是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你知道阿超上个礼拜在跟我阐述这个当时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跟你说，他真的讲到就是明明是很难过的事情，然后就是很痛的事情，他真的讲到就是我真的很对那一个就是受伤者就是很抱歉，因为我真的是完全被阿超形容笑到，我真的是。止不住、欸， 还有一个画面我忘记补充， 对，没错，我知道 Q 你那个画面、 就是呢，他左手魁魁，他右手在弄东西的时候，他的安全帽是往后掉，因为他是有点像西瓜皮那种安全帽，但是又有帽圆这样，然后他就往后拉，然后因为他可能。身材比较胖一点，所以他那个线又刚好勒住他的脖子，然后帽子往后拉，他整个人就呈现就是已经快被勒死的状态。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也就算了。阿超最后很经典的是跟我说，他好不容易坐上摩托车，他又出发了。然后他从后照镜看那一个受伤者的时候，他的那个嘴。 嘴还发出那个唇，看他的唇形， 就是。 就是他也不敢哀出声，然后就是那种又很痛的那种吸口水的概念，这样，然后 就觉 得好痛哦， 痛哦， 真的很痛。 所以录屏是不是真的很重要？ 录屏真的很重要，尤其是现在又下雨天，我们真的要在这边呼吁大家，就是真的一定要行车的时候，就是真的要缓慢一点，然后如果说就是尤其是像是有划线那种白线的那个地方啊，就尽量的不要在那个，就尽量不要骑那里，因为那个线上也会特别滑。 还有水沟盖也是。 对，然后刚刚阿超讲的那个安全帽，大家可以的话尽量就是全罩式。 对啊，不要戴那个西瓜皮的，那个只是应急。 那个没有，那不是应急，那个就是一个我不会被警，就是 对啊， 我不会违规。 对，就这样而已。但其实不安全， 没错。 好啦，所以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骑摩托车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另外还有录屏专案， 不是，而且你知道那个什么，而且你知道之前还有就是立委，我们就不讲立委还议员，反正我就不讲谁。你知道他之前就很夸张，他之前都还测，就是录屏刚铺好的时候，你知道他还怎么测录屏吗？ 怎么测？ 他还自己就是你知道他就是在跑步，跑一跑，然后就说路很平这样。 什么？OK。 就跑步，然后 我就不问是哪一位了，我也没什么兴趣。 真的，然后那个，然后网友在下面的，就是对于录屏，真的大家都会说，就是这个路很颠簸，是为了要让驾驶人比较不容易打瞌睡， 比较会醒来啊，就是口若光就赶快醒过来这样。 对。 而且有时候那个路不平道就是很像越野车的赛那个赛道， 真的就是 你感觉就是会往上飞，以为自己是越野车选手。对。 然后好，那我们来讲讲，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路屏的专案？因为其实就是因为路面它的那个孔盖就是会很多，而且现在的那个管线啊，都会挖掘的比较频繁，而且那种回填的那个时候，就是回填路面的时候，又会很不平，所以就是路屏它其实是为了要提升我们那个道路的平坦度，然后减少在路面上孔盖的数量，然后而且其实说实在，就是新铺的路面它也只能有色差，它不可以有高低差，然后而且这样子也可以比较降低比较多国赔事件的发生。我们到后面再跟大家讨论，就是如果你发生这个状况的话，是怎么样去锁，就是能不能锁赔。 所以意思是，如果我不小心骑车因为路不平摔倒，我可以申请锁国赔。 对，其实是可以，我们可以晚一点，我们后面再来聊。 好的。 对，而且在那个路平，它其实那个高低差，就是路面永久回铺，它其实它的那个高低差，它其实有一个规范在，它是0.6公分。 没有啊。很多地方超过六公分呢、啊。 不是六公分，Hello, 0.6。 我知道，我是说标准是 0.6, 可是有很多路的高低落差都超过六公分。 对，而且就之前很夸张的是，就是因为这个高低差，它这个标准是来自于《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条例》里面。那之前像是在那个高雄的澄清路的路面，它其实它的高低差有到15公分呢、欸。 天哪，一双高跟鞋， 就是、我的高跟鞋都还没那么高，就是。那个是网友在分享，但是之后公务局当然就是会有重铺，因为15公分真的就是太高了， 太夸张了。那如果听众朋友可能骑车遇到就是路比较颠簸，然后高低落差有点太高的部分，要如何反应呢？ 对，如果说因为毕竟我们的听众就是遍布在全国全球，甩个头发，然后 应该只有台湾的人需要反应路屏吧，我在猜。 对呀、啊，也只有我在反应胸部屏吧。 是的。我们今天赶时间 好啦，然后就是如果说全国的话，我们就可以到那个交通部的公路总局的网站，那他们就有一个路屏专案的建议区，在那边都可以在留言讨论。对，其实我上去看，大家真的会频频的更新，对， 就很像路况，有很多很热心的用路人就会提供路况一样。 对，没错。 那这个就是提供路比较颠簸，然后高低落差比较大的部分。 对，然后如果在高雄的话，就是在我们高雄哈，那我们就可以到那个高雄市政府它的那个公务局。 是的， 我跟你说，他们还特别就是去，我忘记是不是去年，他们还没有，应该在气爆后就有在成立一个道路挖掘管理中心。对，就是在这个网站里面呢，它都有最新的消息，而且你还可以看到影像监测。对，就是你不只可以在那边看得到，就是你可以回报你觉得哪边的路况 就是你觉得不平，好，你可以去建议，你可以上去留言建议，然后你也看到他最新的消息是有哪一些路段他可能现在正要去就是执行这些路评专案，那你也可以透过他即时的影像，全民监工，对， 现在好像都这样， 对对对，你就可以去监测他的那个现在即时的状况。 好的，所以如果我们的二弟云姐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反映那个路不平高低落差的部分，就可以就是遵照 Peggy 刚刚提供的两个方式。那既然说到大家好像都觉得好像高雄的路都很不平啊，到底全台湾有哪里的路最平？ 台中太平。很有梗欸，台中太平啊。 那你可以住太平区吗？不行， 我不行， 你在太平区是妖孽。 对啊，太立， 现在进敌郎， 太立体。 不是啊，不要乱讲。好，全台湾路最平的地方，其实答案是在桃园。 对，因为桃园呢，他们这个是我查的，是去年的，就是去，因为今年才刚开始没多久，半年嘛。去年他们是荣获，就是有既然还有这个奖，就市区道路养护管理暨人行环境无障碍考评，这真的很高的 奖， 这真的很厉害耶。 是的， 这里面就是包括了一些街廓的考评啊，道路的养护，然后它的平坦度，还有它的交通工程各项的评分呢。 天哪，这桃园很厉害 耶。我觉得这是蛮厉害的耶， 很棒很棒很棒，希望110年是高雄。 高雄加油啦。 好的，那刚刚Peggy有说到，如果不小心骑车自摔是因为道路不平的关系，可以申请国赔吗？ 不是因为看对方对象来车的阿妹啊胸不平，然后你自己刮的， 对， 就没有办法。 不是哦，是你真的是因为可能水沟盖啊或者一个窟窿，大窟窿落差太大，让你造成交通事故自摔的话，应该要怎么办呢？ 对，他其实有国赔，就其实是有的，但其实他真的会，你首先你可以先试试看，就是能不能够申请国赔，但他就是会比较难，然后程序也比较繁复一点点，然后你就要有那个就是心理准备，就是你这条路 会走得很艰辛， 会走得很长远，因为我们也不无法预测，就是如果说有人是因为这样的状况，然后他的受伤的程度到哪里，对，因为有的可能就是轻轻的一个小小的擦伤 ，maybe 你就觉得那是 forget it，可是有的人可能他们就是会比较稍微，就是稍微在状况再 严重一点， 对， 想说残废开始乱讲。 不要这样，就是 受伤比较严重啦， 对， 就是真的摔得很严重，或是骨折啊，一些比较厉害的那个交通事故的 伤害，对，或者是你就是看不到外伤，可是其实有内伤这样子，对。那如果你没有胜诉的把握的话，那你就可以采取保险 哦，保险很重要， 对， 就是保机车强制险嘛， 对。但是这个机车强制险的部分是车碰车，对。机车强制险是车碰车，而且它这个是 车碰车，就是要车对撞才有，或者我撞到车才有。 对对对， 我自撞没有， 没有，因为你就没有跟你没有任何的，你没有跟任何一个人呐、 啊。那我如果自撞路边的车，这样有吗？这样也算车碰车， 对，也算 车，就是好像也算车碰车。 对，可是你这个可能就要更细，因为我了解、 就是、这个就是我要赔对方，因为对方没在动，我去自己去撞他，是我要赔他。 对，可是如果假设说你刚刚我们讲，因为这个不太算是我们这个要聊的范围里面，但是如果说你是车碰，但是因为车不路不平，然后车碰发生意外，然后状况，然后是车碰车的话，他们保险这个是交叉理赔，就是。彼此都跟对方的保险公司去要求理赔、那如果说你说对方没有保的话、那你只要知道对方的车牌号码、那你自己的保险公司都还是可以再去做追讨、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还有那种我们就讲个人的部分， 好的， 对，个人的话就是还有那个寿险保单、意外伤害医疗险、 意外伤害就是什么意外， 对，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你需要国赔，国赔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那个一个重点哦，就是如果你要申请国赔的话，那就叫警察，对，就是叫警察，因为他们这样才会有记录， 是， 对。那如果你说像个人的话，那这就不用，就是没有警，就是你自己自摔，然后你这个不用叫警察没有关系，因为他就是他就是依照你去医院去就医。的那一些就是证明去做申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那个就是他还有一年一期的那种 个人伤害险，嗯，对，它其实保费我有稍微聊，就是为了大家各位听众的福利，我还是有稍稍的做点功课，稍稍的研究一下，嗯，它就是大概一年就是大概1到2000块，嗯，不同的额度， 蛮便宜的， 对，其实它真的很便宜，嗯，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它就是在限额里面，它是10支10付的，嗯。那你就算没有报警，你只要有那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证明的话，嗯，那你都可以去跟保险去申请做理赔。 嗯哼，这个是个人的部分啦。 对， 其实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保险都保非常多种。你看你是要保车碰车，或者是自己受伤的，或者是在骑车的时候你想要加重的，因为像我们店的电车、外送车在保险上面我就什么都加，嗯，就是车碰车也加，那强制险但不用说，强制险一定有，那车碰车跟驾驶人伤害险跟住院的理赔，就是他自摔当然没话说，就是你知道自己就是拿着那些看医生的一些验伤单吗，就去请那个业务员帮我做理赔。然后如果你是车碰车的话，以我对那个保险的了解是，你有保车碰车的话，你等于就是多花钱请了一个保险顾问，就你只要一出事你是车碰车，你就可以直接联络你的保险公司，他就会帮你处理得好。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呢？因为我以前开车的时候常常车碰车。 你就是碰碰车吧。 我就是久病成良医，就是我就很爱去亲人家的屁股，就碰一声，要理赔这样子， 哦， 对。然后我第一次遇到交通事故是，我要左转，我绿灯要左转，有一个阿桑他抢，不对，他也没有抢，他就是红灯，他就闯红灯，他 K 到我的那个前面的保险杆，然后就lock，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就是我就只要打工，报出险这样，然后保险公司就帮我处理一切的事情，或者把车开进保养厂把它修好，这样就好了。然后如果你有保那个车子在另外那个理赔维修的，他当然会另外赔你。那我后来就都没有赔，但我后来常常会启动到保险，是因为我有一次开车的时候也是亲到计程车，然后我亲到计程车的时候就一定要叫警察来，量完之后保险公司就会帮你处理。但是我有问保险业务员哦，你如果只买强制险的话， hey. 你是要受伤很严重，或者是真的就是出了什么事才会启动，你中间的那一些你中间那一些跟另外一个车主或是你撞到的人，你是要自己去跟他谈和解的哦，所以不能只买强制险，你要多买其他的，就等于多买一个保险顾问。 对， 我的了解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如果有错的话，欢迎保险业务员来跟我们说。 对，或者是欢迎保险业的干妈这样。 对， 而且就是你刚刚讲那个驾驶人、嗯，就是强制险再去加保的那个驾驶人伤害险，嗯，这个的话，就是他也是要，就是建议也是要报警啦。 嗯， 那他在规划的时候，而且他这个保障范围的话，他就是单一事故，就是没有涉及到其他的那个车辆。 嗯， 对。 反正就是你自摔就有了，这样 对， 就有了。 然后他的伤害医疗，他最高是200000， 对， 然后 残废的话最高是200万， 但他这个都是有分级啦，嗯，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在你在买保险的时候，就是最好那些细项都是看清楚一些。 我跟你讲，我车子保险真的是超懂，因为第一是我之前开车，我就很怕麻烦，所以我干脆什么都保。然后再慢慢的厘清每一条，然后再来是我现在开店有外送车，就是要保障外送的人的安全，所以我也都会报。 还是其实你就先公布你的车牌号码就好了，因为你说你都会去 看到我就要先闪， 对，你会去亲人家屁股。 现在没有了啦，我现在 帮你点一首梁静茹的《亲亲》。 我现在是安全驾驶，好不好？ 现在没在驾驶。 好，所以希望我们刚刚分享的那一些，如果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疑虑，如果你是保险业务员，你觉得我们讲的好像没有太清楚，或者是我们讲的哪边有错误，你觉得必须要修正的，欢迎私讯跟我们说，这样子。 对， 那如果你需要置入你们保险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我们可以整集请你来聊保险，因为保险 真的，然后我们也不会播这样。 因为保险真的很重要，因为你知道，我题外话讲一下，我爸就是我们家的保险，我们都是自己打电话叫业务员来签的，就是因为我们家太有保险观念了，就觉得 很棒，真的很棒。 我们不是业务员来推的那一种，就是我们家是只要想到好像要买什么保险，然后 就请打电话请业务员自己来，所以业务员很爱接到我们家电话，因为只要我们打电话就表示一定会买保险。 哇、 嗯哼，但我们已经买足了哈，怕别人来推。对啦，大概就是这样，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好的，那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路平平天下，胸部不要平就好。 好，我对、啊，害我差点要乱接。 好啦，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在各个 Podcast 平台搜寻二 D 日记，也可以在脸书 IG 搜寻二 D 日记或 DJ 阿超或 Peggy 来跟我们聊天互动。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下次见，拜拜， 拜拜， 希望路可以平一点。